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第三節嘅浩浩雙雙下。咁頭先呢，大家聽到呢就頭嗰兩節呢就介紹咗即係個 social innovation 啦，所謂社會創新嘅一啲嘅基本嘅意念啦。咁但其實呢，我個心入面呢仍然係充滿住問號嘅，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個頭殼頂有好多個問號喺出現啦吓，你想象下啦吓。咁樣呢，或者我又講一講我對呢、這個即係社會創新嘅一啲嘅睇法啦，就可能呢係真係我自己係比較上個要求係高啲啊，係嘛？咁我就會覺得咧，首先我始終都係翻到去嗱，社會企業呢個概念先。社會企業咧，其實以我所知咧，就係、是、已經好多年嘅歷史㗎啦，即係冇一百年都接近㗎啦，可能即係好似最先喺英國嘅咁樣。咁基本上咧都係話。都係一啲嘅類似商業營運嘅模式，但係佢主要唔係為咗利潤嘅，佢係為咗幫一啲咧，即係社會上面嘅，即係弱勢社群啊咁樣嚇，或者即係啲直情係失業嘅人啦，揾唔到嘢做啦咁樣。咁於是有啲人咧，即係佢就覺得，與其係完全係有一個慈善機構。係嘛？咁慈善機構咧，我哋成日都講啦，根本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當然喺好危急嘅時期。佢真係非常之貧困嘅時期，你就要啦。但係其實如果即係慈善嚟講咧，你就係施嗰方，佢就受嗰方，佢永遠都係受嘅時期咧。其實冇人中意長遠長久係喺受嗰方嘅，係嘛？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人，即係除非佢完全喪失曬佢嘅即係嘅工作能力、活動能力，即係如果唔係嘅時期咧，其實佢應該都係有能力咧，係嚟去做到啲嘢幫到自己。只不過喺而家我哋嘅社會制度嚟講咧，好多時咧就會有一啲失業嘅情況啊，或者弱勢社群啊咁樣咧即係佢幫唔到自己。咁於是有啲有心人嘅時期咧，佢就係就成立一啲即係小型嘅一個小規模嘅經營，咁樣就係揾呢啲人一齊咧就嚟去做咁樣咧，就算即係可能係冇乜錢賺嘅，但係能夠維持到佢哋一個基本生活咧，點解好好啦？因為咧人係要有尊嚴噶嘛，係要有工作噶嘛，係嘛？即係有滿足感嘅咁樣。咁當然咧，其實最為人所知嘅就係而家講起上嚟都起碼係三十幾年前啦，可能四十年前咧就係呢個孟加拉嘅一個經濟學家，其實佢就喺外國讀經濟學，應該美國啊。咁但係咧佢就後尾翻到去呢個孟加拉嘅時期，啱啱咪饑荒死好多人咧，佢就睇入面我學嘅經濟學完全幫唔到我嘅同胞。咁佢就心有所感，咁樣呢佢就竟然呢就諗到一個，我覺得呢個真係堪稱叫社會創新啦。因為從來銀行呢都只會係錦上添花，係唔會雪中送炭嘅，大家知道。即係話呢，你越有嘅時期呢我就越借俾你，係咪？因為呢我好有信心呢，我可以攞得返嚟，你會還錢㗎嘛，係咪？所以你做生意做到好大，你再借10億冇問題，20億冇問題。但係當你好窮嘅時期，好需要錢嘅時期，你問銀行借呢拜拜。一定唔會㗎，係咪？咁當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叫做抵押品啦，叫做 collateral 啦，係咪？因為你冇抵押品，窮人邊度有抵押品啫，係咪？咁你中產都叫做可能我都有間屋啊，或者有架車啊，咩諸如此類啊。但係窮人乜都冇嘅時期，其實佢有時呢又唔係完全冇嘅，但係佢有幾隻牛啊，一塊秀田啊咁樣。咁但係呢實際上嗰啲呢佢又冇明顯嘅地契啊，佢亦都冇一張契約證明話即係嗰啲牛係佢咁樣。咁我冇得抵押㗎嘛，係咪？咁所以尤納斯呢其實佢又睇穿咗，佢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呢佢真係好叻啦，佢就即刻呢即係撇過曬嗰啲事物嘅表象啦，就直透佢嗰個本質呢個核心呢就話窮人之所以借唔到錢呢，好多時就係因為冇抵押品，冇抵押品銀行就唔肯借。但係其實呢冇抵押品唔一定表示佢哋係冇能力或者冇意願去償還㗎嘛。咁於是呢佢就大膽咁樣講呢就去借錢俾嗰啲。佢最先呢就係税當地嘅銀行借，嗰啲銀行話佢癲嘅，你仲話讀過經濟學嘅，你唔係傻㗎嘛，冇抵押品我點可以借錢呢？咁但係呢佢嗰陣時佢都話佢用咗自己嘅錢嚟去開始借。咁借俾人嘅時候其實係好少錢嘅啫。嗰啲窮人需要係好少錢，佢渡過嗰個難關。咁但後嚟佢發覺呢，原來啲窮人呢個還錢嚟講呢，其實平均嚟講呢係絕對唔會低得過啲有錢人嘅。 同埋唔會抵賴㗎。 係啦，真係其實呢窮人係好有骨氣㗎，好多。係咪？佢真係要渡過難關。咁佢慢慢慢慢呢佢就即係開頭自己呢，但係始終佢唔係大有錢佬，佢冇可能話真係即係攞咁多錢出嚟。佢最後就說到一啲銀行呢就同佢一齊合作。咁呢就叫做微額貸款。micro lending 或者叫 micro credit， 後嚟咧就發展成為一個叫做 micro finance 啦，微額嘅即係金融。咁樣咧，佢成立咗嗰間銀行咧，後嚟咧就叫做格拉明 銀行或者係 Grameen Bank 啦，就是窮人銀行。咁佢呢一個咁嘅 model 咧，佢仲有一樣我都講過啦，記得我哋講嘅時期啊，佢一定咧就係唔借俾男人，只係借俾女人。咁我哋明白啦，點解咧？大家知道中文有個叫走佬，就唔會走婆嘅，即係原來佬咧係會走嘅，嚇，即係呢個難擊啫，係嘛？即係原來咧，女人咧，佢真係咧，佢為咗成頭家，係嘛？佢唔會話咧攞借咗錢咧就走去飲酒啊，走去食煙啊，特別係走去賭錢咁噶嘛，係嘛？咁所以佢會好辛苦咧，就將啲錢用喺個家庭上面，咁然後咧辛辛苦苦咧改善嘅生活啦，到最後咧賺翻錢嘅時期，佢會還翻俾你。咁所以咧，佢就真係借俾嗰啲女士咧，啊，就呢個格拉明銀行呢一個咁樣嘅模式咧，就已經係一路咁樣擴散開去，就已經喺好多個國家咧，而家都係實行緊呢樣嘢㗎啦，名額貸款啦。咁但名額貸款呢樣嘢呢，其實已經帶出咗一個問題呢，以我所知呢，即係我都約為係即係喺跟緊呢啲新聞嘅話呢，其實呢就會出現一個問題㗎，佢實際上佢唔係以盈利為目的嘅，係咪？即係佢唔係為咗賺錢。但佢當然亦都唔能夠蝕本喎，係咪？如果你好多人都係借錢都唔還嘅，咁樣佢蝕本蝕本唔能夠繼續落去啦，係咪？咁所以呢，尤納斯即係呢個 Mohammed Yunus 就係呢個孟加拉嘅經濟學家啦，佢就2006年就攞呢個諾貝爾嘅呢個和平獎嘅 Peace Prize 嘅，就唔係經濟學獎喎。咁樣呢，佢就係特別提一樣嘅，叫做 social business 嘛，有時佢叫 social business enterprise。哇，即係我就覺得好似好隔堂點屋咁啦，有 business enterprise， 但係佢就 S 呢個 business 啊 SBE 咁樣係嘛，咁佢就話以別於呢嗰啲叫做 profit maximizing enterprise， 啊，就係 PME 咁樣。咁佢 SBE 嚟講呢，佢就話我哋其實呢係都係要按照呢個商業個模式嚟去營運嘅。你唔能夠當係做善事，唔係一個善堂嚟嘅，絕對唔係，佢係 charity 還 charity， charity 係繼續要嘅，但係呢佢 social business 嚟講呢，我係跟足呢個所謂市場嘅規律，商業嘅模式嚟去運作，咁我哋都希望係有 profit 嘅，但係嗰啲 profit 佢叫做 surplus 嘅啫，但係呢啲咁樣嘅 profit 呢，其實永遠呢就唔會攞嚟分紅嘅，即係唔會話係有董事局啊，有股東啊，唔會攞嚟分紅嘅，就算有 surplus 呢，佢都係 plow back into 嗰個 business 呢，就係發展嗰、那個即係、business 係越做越大，係服務更多人嘅啫，咁樣 即係有似啲非牟利機構囉，即係獨自營運嘅非牟利機構。 係啦，但係呢即係非牟利機構呢，一般我哋叫做 NGO 非政府嘅機構 non-profit 嗰啲呢，咁但係佢有啲呢當然好多 NGO 就唔係做生意啦，即係但係綠色和平啊嗰啲搞環保佢唔係做生意啦，咁有啲非牟利機構都係嘅，即係譬如我以前服務嘅就係、是即係 Hong Kong U-Space 都係叫非牟利啦，咁但係其實呢佢哋都好重視個 surplus 㗎， 其實都好緊錢嘅，好緊要，好緊要，做緊嗰間公司都 係。但係呢呢、這個尤納斯創立呢樣嘢呢，佢係非常之強調呢樣嘢，我哋創立得嚟呢係完全係去滿足社會上面一個特定嘅需要，或者甚至係輔助幫助一啲咁樣有需要嘅人啊，或者弱勢社群啊咁樣。咁佢係需要有 profit 嘅，但呢個 profit 就唔會有股東呢樣嘢咁解嘅啫。咁但係呢，以我所知，我就跟呢個新聞嘅時期咧，呢種嘅模式咧就開始咧就俾呢一個主流嘅金融界所注視啦，就留意啦，就話咦，原來呢樣嘢係一盤生意喎，咁樣樣係嘛？咁一盤生意嘅時期咧，於是佢哋就自己成立嚇。即係呢啲好多有幾間嘅跨國性嘅呢啲咁樣嘅大嘅銀行呢，佢自己成立佢哋嘅微額貸款部門，就嚟去即係吸納呢啲咁樣嘅窮人或者係低下階層嘅人搶生意。咁搶生意嚟講呢，實際上你知佢財雄勢大啦，又有經驗又有人才又有資金，係咪開好多即係周圍都有呢個分行呀、咁樣嘅銀行。咁嘅時期呢，分分鐘係真係可以呢將佢原本嗰個咁嘅 social business 呢係即係擠壓咗佢出去嚟搶咗佢嘅生意，搶佢地盤。但係佢哋唔好忘記，佢哋係 profit maximizing 嘅，佢哋係以利潤為本嘅。咁所以呢，即係而家有好多嘅專家學者呢都喺度研究緊呢個問題啦，就係話好多時我哋講 social innovation， 特別係喺社會企業嚟講，其實佢係好強調創新嘅。我都話我去過即係幾個呢啲咁樣嘅論壇呢，咁我開頭我都覺得好奇怪㗎 ，Elvin。嗱，你唔好介意啦，即係我都話我好尖鋭嘅咧。我開頭就話社會企業咪社會企業咯，頭先我咪講呢樣嘢，即係你都係為即係唔係以利潤為主，以服務呢啲市民大眾為主。咁點解要特別提 innovation 呢個字咧？點解創新呢個字佢哋擺喺咁高嘅位置咧？咁突出咧？咁俾我自己諗下諗下，一諗下諗我諗通咗啦。嗱，諗出嚟嘅結論咧係負面嘅， 負面就點解呢？正正就係話其實你如果好似尤納斯咁樣呢啲咁樣呢，佢真係諗到話唔愛呢個抵押品嚟去借錢俾窮人啦，即係佢呢個好精彩嘅意念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呢，佢都係要諗一啲意念出嚟呢，一定唔能夠同而家嗰個主流嘅商業嘅運作嘅各種行業呢係嚟去競爭嘅。即係話如果你根本踩著佢入去一個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嘅主流嘅商業市場入面呢，你根本就冇得同人哋鬥，因為人哋呢就係將利潤最大化㗎嘛。好啦，咁但個問題你就唔追求利潤最大化嘅時期呢，你即係競爭嚟講呢，就一係呢就俾人食咗，一係呢就俾人淘汰。咁於是你就只能夠係咩呢，就要叫做 innovation 啦。innovation 就係話我就去搵啲 quick 去搵一啲呢嘅經營嘅模式呢，之前根本就係冇人諗到咁樣去經營法嘅，即係頭先我哋舉過幾個例子啦，係咪？咁當然平安鐘係一個例子啦，咁樣呢香港嚟講呢，當然大家都黑暗中去對話啦，係帶落現就得啦，即係就等人哋感受下盲人係點樣㗎啦，咁樣。咁樣呢就而家亦都有啲人呢就話啊，將嗰啲人哋食剩嗰啲食物呢啊、我哋再整過就係可以即係賣返出去，即係而家原來香港呢即係嗰啲唔係叫廚餘啦，即係都可以叫廚餘嘅，即係好多真係 叫下難嘢啦， 係啦係啦。但有啲佢真係比如就算個菜呢，佢根本佢洗嘅時期佢就係搣曬出嚟，佢嗰啲根本都未煮嘅，佢唔要唔夠靚㗎嘛，啲葉呀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啦，啲肉可能唔夠靚嗰啲切走。咁嗰啲呢佢有啲人去收咗佢嚟再整整賣返俾嗰啲窮人啦咁樣。咁但呢啲呢佢正正就係垃圾嚟嘅。咁係創新嚟㗎，係 innovation 嚟㗎。但 innovation 呢係一個負面嘅意思喎，點解？因為佢冇可能同主流嘅商業營運嘅模式嚟去對抗去競爭㗎嘛。所以佢咪要搵埋晒捐窿窿喇喇嚟去即係做一隻頭咁嘅生意出嚟囉。 即係頭先阿 Cherry 就話講咗一個好好嘅比喻，就係頭啖湯啦。咁其實 Elvin 你點睇呢，就係話次次呢啲咁嘅社會創新呢，都係呢頭啖湯飲完之後呢，咁就會俾呢個 The big boys will come and take over。 咁你覺得係咪 好現實嘅問題、就是、 你點樣睇呢一個會唔會係真係走唔出呢個命運嘅呢？ 唔係，我又覺得好開放去睇呢樣嘢㗎喎。好多時即係做創意嘅人或者單位或者有一啲大啲社會使命都係即係要靠呢樣嘢去即係繼續生存落去㗎啦。無論即係你頭先講嘅一啲社企嘅例子，至到譬如我哋坊間好多時候，我即刻諗起另外一個，就係譬如好多時候就喺一啲舊區呢，咪成日都會有啲創意人啊藝術家進駐嘅，跟住佢哋做起咗嗰個地方之後呢，咁就樓價就升嘛，跟住樓價升之後呢佢就會俾人趕走嘛。 趕走， 即係同一個 cycle 嚟嘅，其實 就 一件事。咁但係我又好開放，我覺得即係最緊要整體嚟講呢，嗰個社會係不停仍然提供到一啲佢哋可以揾到呢啲中間嘅一啲 gap 嘅一啲可能性喺度、 嗯嗯嗯。 即係個社會仲喺度流動緊，其實最緊要囉、 嗯。 有陣時做創意人個使命就係正正去揾嗰樣嘢，令到佢嘅價值可以最大化㗎嘛。 即係其實佢哋唔係玩要千秋萬世嘅，係玩不斷輪迴嘅。 佢哋係要不斷創新，係本身佢嗰、那個嘅能耐同埋佢本身嘅 talent 嚟㗎嘛，可能係。 唔係，我諗係啱嘅，即係 Elvin 所講呢，即係呢班咁嘅人呢，佢係有一個嘅平靜或者有一啲唔信邪咁嘅心智得嘅，一定要係咪？咁佢一定要闖出嚟。咁當然闖咗出嚟，到頭來真係俾嗰啲大財團大企業啊就排擠咗或者食咗你，咁佢咪又再去過第二度囉，係咪？係咁樣。 我想提一樣嘢呢，因為頭先你講咗一類型嘅社會創新，某程度上我認同嘅就係、是同社會企業做咗一啲聯繫或者掛鈎啊，依啲好多時可能係頭先講非牟利機構啊、民間組織咁樣衍生出嚟。你哋又覺得如果喺本身所謂一啲建構入面，例如政府或者公營機構，佢哋有冇機會做到社會創新呢？我舉兩個例子，一個呢就上次我哋有個即係訪問學者嚟，我都同佢傾，譬如香港我哋人都識啦 ,ICAC。ICAC 係咪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呢？我哋做咗一啲討論。咁、另外外國其實有啲例子，就譬如即係相對我哋喺即係政務司下面有個即係效率促進 組啊 ，efficiency unit，efficiency unit 係嘛？咁但係其實通常如果你去北歐，譬如你去 Copenhagen 之算，咁佢哋喺中間就已經唔再講 efficiency， 講 innovation 啊嘛，即係佢點樣有一個 innovation unit， 譬如喺 Copenhagen 佢嗰叫 mind lab， 黐住嗰個即係ministry of growth and business 等等啦嚇，咁即係 香港有個 good lab。 是咁但佢唔係政府一部分啦雖然佢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構啦。我想知道你覺得如果本身嗰個建構入面有冇可能做到 social innovation 呢 啱㗎我覺得呢個係絕對可以嘅。咁但係呢其實有時我真係覺得 social innovation 呢個字呢當然你話可能係佢個優點亦都可能係佢缺點啦。即係個定義呢我覺得係真係太過闊啦。即係有時太過寬鬆啦令到呢有時你都即係無所適從都即係捉摸唔到咁樣係咪咁但係呢你所講嗰樣嘢呢我覺得係當然係絕對可以做啦。譬如我舉一個好嘅例子。我呢個例子呢我覺得係真係好好重要嘅。就係德國呢好似喺2000年或者咁上下呢佢就係成立咗個法例呢就係點呢我見到台灣、香港、大陸有好多唔同嘅譯法嘅，但係我自己喺我嗰本書入面喚醒69億隻青蛙咧，我就自創咗一個譯法，就叫做逆售電價，就叫做 feed in tariff、feed in tariff。其實咧，點解佢叫 feed in 咧？原來佢即係話咧，如果你有好多家居咧，或者你係商業嘅樓宇都得啦你係安裝咗一啲可再生能源嘅，即係發電嘅係無論係太陽能，亦或風能啊咁樣樣啦即係風車啊嗰啲咩發電板啊咁樣啦。咁而咧，你係俾自己用啦，但你用唔曬有剩嘅時期咧，你係可以賣翻俾電力公司嘅。即係你可以能夠呢就係、是、經過一個特殊嘅咪錶呢你將佢把抌返落個電網嗰度即係我哋叫做 grid 嗰度啊咁樣呢就大電力公司呢係 by law 呢即係法例上規定呢佢係要買返要同你買返嘅。咁佢係有一個價錢添嘅即係喺某一個嘅即係 rate 咁樣正如你同電力公司買電呢就有一個某一個 rate 啦係咪即係個電費啦。咁呢個 feed in tariff 呢其實真係令到呢德國呢而家即係屬於即係太陽能嚟講呢嘅使用呢係世界 No.1 嘅。雖然其實德國嚟講個太陽能嗰個潛質呢其實呢就係絕對唔高嘅因為佢係好高緯度嘅國家亦都時好多雲嘅。但係好多嘅家居呢當然呢都裝咗呢、這個因為我即係幾年前都去過德國嚟真係呢見到好多屋企呢嗰個屋頂上面都裝曬呢啲咁嘅 solar panel 啦即係大陸叫光伏板呢其實我最唔鍾意叫光伏板嘅即係光伏大陸就得係咪咁樣呢就即係叫做叫電池板太陽能電池板係咪咁樣呢呢一樣嘢呢當然其實我都係講過即係香港可唔可以實行呢咁樣㗎呢個就係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啦。因為如果你要真正能夠係刺激到嗰個可再生能源嗰個使用嚟講呢但呢個係同一個政府嘅政策有關。 呢個係政策 innovation 呢個 係。政策呢個咁當然而家其實最重要嘅政策 innovation 當然就係碳税啦。咁但可惜呢個就牽涉到其實正正就係社會上面嘅巨大嘅既得利益集團嘅千般阻撓。咁特別係呢即係佢亦都唔係淨係靠自己嘅佢就係散佈好多呢就是煽動嘅人民啊特別係啲所謂工人群眾啊咁所以澳洲就係一個例子啦。澳洲你知道洛克文嗰陣時呢就已經話要實行碳税啦嗰陣時佢做總理。後來佢落咗台呢呢個女總理呢就卒之呢就係即係實現呢樣嘢喎就推行碳税就俾人鬧到不得了。咁到最後呢呢個女總理落台啦。咁而家洛克文出返嚟呢卒之就輸啦係咪就自由黨重新執政就趕走工黨啦。咁但係自由黨一上台呢佢話到明呢佢第一件事會做呢即係佢而家未正式坐正個位啦。第一件事佢就會取消咗碳税。即係話碳税呢原來喺澳洲呢只係推行咗年幾啫兩年都唔夠呢就又被否定啦。咁而家澳洲暫時嚟講係唯一一個國家係嘗試過推行個碳税其他都未有。咁當然歐盟嚟講呢 ,2005 年開始呢就有嗰個叫碳交易啦叫 cap and trade, 就叫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啦。咁亦都可以話係一種 innovation 嚟嘅佢即係話原來嗰個碳排放呢就當咗呢就有一個 quota 嘅。咁但呢佢實際上佢冇嚴格係依從呢就話要去投標投返嚟嘅。用 auction 咁樣啊，咁所以咧，其實開頭咧呢啲咁樣嘅 quota 呢啲 permit 咧係免費咁俾嗰啲大嘅即係嗰啲工業啊咁樣咧，其實就嘥氣嘅，完全係達唔到佢目標。咁由2005年到而家嚟講咧，計翻條數咧，其實佢嗰個減排嘅成效咧係非常之微嘅，所以呢個叫 cap and trade 嘅 system。咁所以咧，真係呢啲 social innovation 咧，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呢就真係可能個要求比較高啲啦我係希望能夠真係做到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嘅效果。當然另外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呢好奇怪呀就係、是 即係你知道我成日鬧呢個所謂芝加哥學派嗰啲自由經濟主義啊嗰啲咁樣啦，好極端嘅所謂市場至上論啊、萬能論啊、 放任主義、 放任主義啊咁講啊。咁其中一個當然啊，大家都聽過啦，就係、是、呢個 Milton Friedman 啦、啊，弗里文啦、啊。但原來弗里文咧係曾經提過一樣嘢咧，就叫做負入息税嘅，叫 negative income tax 嘅。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弗里文呢，其實佢唔係話真係從嗰、那個即係話大普羅大眾嘅福利佢出發嘅，佢只係覺得因為社會福利呢樣嘢呢，其實呢係冇辦法避免嘅，一定要嘅。但係佢就話由政府嚟提供社會福利呢，就話俾曬實物你要呢個就唔好嘅， 太繁複啦，嘥太多錢啦。 因為俾錢呢，你就有個自由啊嘛。咁所以佢就話呢，不如我哋定一個水平，就係話呢，如果你高過嗰個水平呢，你就要納税；但係如果低過嗰個水平呢，就政府向你納税，即係政府就要貼翻俾你，令到你去達翻嗰個水平。咁即係於是嗰啲人就可以攞嗰啲錢咧，佢中意買乜嘢 social services 都得啦。咁所以其實根本佢完全就係跟嗰個學券制，你知學券制又係佢鼓吹得好緊要噶嘛，即係錢跟人走呢個概念啊。你知而家好中意講呢樣，其實就係芝加哥學派佢哋嗰個指導哲學嚟嘅。咁但係弗里文呢個所謂負入息税講咗出嚟。但係當然咧，佢好多嘢咧就啲人跟到足啦。呢、這個咧就梗係從來冇人跟。但係當然啦，呢、這個係右派嘅觀點，但係左派都其實講咗好多年㗎啦。呢、這個就係叫公民收入啊嘛，叫 citizens income 啊嘛，就話我哋而家個社會，你諗下我哋嘅 GDP 或者係 GDP， 即使係人均 GDP， 比起十年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一百五十年前高幾多幾多倍啊？竟然到而家嚟為止，我哋都唔能夠俾一個基本嘅生活保障所有人咩？而家即係我講，我哋唔好似話哇咩綜援啊、咩老人金啊、生果金啊，媽好似施捨咁樣。其實咧，法例上就係每一個人啊，十八歲以前就每個月幾多錢，十八以後每個月幾多錢，基本上可以保證咗你的生活嘅。但係呢個當然就係同資本主義咧嗰、那個整個運作模式係相抵觸嘅，因為如果咁嘅時期咧，你就好難請人啦，啊咁你就無法咧體現嗰個利潤啦。咁就呢個係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啦，呢個就叫 citizens income。係嘛？當然你應該 social innovation， 我成日都講啦，就係、是、應該咧，我哋恢復翻兵役嘅。嗱，兵役呢樣嘢咧，但係就唔係教你打仗，而係去復修地球。每人一到十八歲咧，就兩年或者一年兵役咧，就完全係即係冇無常嘅勞動嚟去復修我哋呢個地球咁樣。 植樹啊嗰啲， 而且咧係好講求紀律嘅， 係 啊，冇錯啦，咁樣樣嚇。咁、啊、呢個兵役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又係一個 social innovation。所以呢，即係我自己可能真係嗰個要求比較高啲啦，即係有時呢我覺得有啲呢，嗱我想咁講先下，其實呢我對而家即係社會上面呢，即係開始越嚟越蓬勃嘅呢啲咁嘅社會企業呢，其實我係非常之鼓舞嘅、嗯、我係好支持嘅，係、嗯、正面嘅，就唔係話負面嘅，亦都覺得呢佢哋確實呢係幫到好多即係需要我幫助嘅人，係咪？但係呢喺我自己嗰、那個即係真係嘅認識入面呢個理念架構呢，我就覺得真係呢啲咁樣嘅社會企業呢係好難避免到呢係長久地都係停留喺邊緣位置嘅呢個命運，係咪？即係話佢永遠都係邊緣化嘅，佢永遠冇可能變成呢個主流嘅，因為我去嗰、那個 資本嗰啲主流妖魔， 冇可能嘅，一定係咧，人哋唔會俾你咁做噶嘛，因為呢個我哋個遊戲規則唔係咁啊嘛。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去一個論壇咧，就聽阿謝家驅博士咧，即係佢即係香港社會企業嗰個先鋒啦。咁佢講嘅説話咧，當然令我好感動啊。但係即係感情上好感動啊，但係咧理性上嚟講咧，我覺得嚇、啊、有冇可能？佢話我嘅即係願望咧，就係話香港將來所有嘅企業都變成社會企業。佢甚至呢樣嘢咧，可能係大陸甚至全世界咁啊！咁我話呢個非常好偉大嘅理想啊，但係咧係完全係脱離現實嘅，係咪啊？咁即係話，除非你係政府立咗條例，就話呢一個咧係呢個世界係冇股東嘅。嗱，咁呢個就完全即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啦，係嘛？即係差唔多就係公有制啦，即係話我哋係永遠唔會分紅嘅。即係你商業營運嚟講呢，係冇人會分到紅嘅。 但係咁財哥你又點睇呢？頭先 Elvin 提出呢，佢就話就算你一個社會創意啦，最尾係被淹沒嘅，被商業社會淹沒咗嘅。咁但係好似頭先個窮人銀行啦，咁但係到最尾而家嗰啲商業機構去做嗰個窮人銀行嘅角色呢，佢真係幫緊嗰啲窮人㗎喎。 有部分係。 係，就算佢係有部分係，但係佢即係喺呢個世界嚟講，佢有個根本嘅改變。佢真係喺provide咗呢個 list 呢，俾咗嗰班比較以前唔會受照顧嗰班人嘅，咁你點睇呢個 Elvin 呢個角度呢？ 我覺得呢其實真係嗰、那個成績表啦最後嚟講攞出嚟睇呢係真係要好仔細咁分析。因為我諗可能佢有部分佢做咗格拉明銀行做嘅嘢但到頭來呢佢真係幫到啲窮人嘅。咁都係好事嚟嘅。 整體嚟講。 以佢嗰個財力啊咁樣人力。但另外有部分嚟講呢因為佢係按照即係個商業世界或者資本主義嗰個遊戲規則嚟運作嘅時期呢佢到頭來呢佢真係譬如如果佢還到錢譬如喺格拉明銀行嗰啲啦佢係有人情講㗎嘛譬如你真係還到我咪就拖延啲呀或者債務重整都真係即係債務重整得比較人性化啲呀係咪即係照顧你㗎嘛。但係呢佢呢啲咁嘅大機構嚟再商言商嘅話呢佢一唔掂嘅時期呢可能佢就係、是、即係會令到你好大嘅懲罰係咪或者你完全返唔到身呀咁樣呀咁可能呢係會造成好大傷害嘅。即係譬如頭先 Evan 講過啦嗰、那個 supply mortgage 嗰樣嘢啦係咪即係你話係都係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好似呢就係、是、嗰、那個 當年有人講 係好嘅本意係好嘅。咁但係其實後嚟呢好多人都睇到啦其實根本都係一種我哋叫做掠奪性嘅借貸叫做 predatory lending, 其實呢就差唔多就話呢氹啲窮人嚟借高利貸。係咪你知道呢其實呢個世界上面最可恥嘅呢就係話呢當一啲窮人啊喺好貧困嘅時期譬如一啲咁嘅小農經濟入面呢佢突然間遇到天災失收嘅時期佢過唔到啦。過唔到嘅時期於是嗰啲咁樣嘅大地主也好或者佢有錢嗰啲人呢就嬲你就借錢。喂我幫你渡過難關啊點知原來呢就九出十三歸。於是呢你以後世世代代等於買一身。咁呢種高利貸呢其實係一種最可恥嘅就係剝削嚟嘅。咁我哋點樣嚟去分得出就係話我借錢俾你係真係幫到你。抑或係其實我借俾你嘅時期呢我到頭來真係就係想你一路榨取榨取榨到你乾為止咁樣即係高利貸嗰啲咁樣大耳窿咁樣。咁所以呢度嚟講呢我哋係要好小心嚟去分開佢嘅確實係。 關於世界好多時都有好多即係大家 innovate 咗出嚟發明咗出嚟嘅工具創新咗出嚟嘅工具呢即係佢如果佢真係咁有效當落喺我用好老土咁樣講啊落喺壞人嘅手上面嗰陣時呢 係係事實上係 嘅。咗一個即係有頭先講你話有摧毀性嘅東西嚟嘅。我想講呢頭先我哋都即係好分享頭先 Eddie 你講呢社企好多時好快遇到嘅問題。 嗯、 我嚟緊嗰個社會創新節亦都開始而家做緊有啲活動呢譬如一個叫做十日好企理其實一個叫做 Social Enterprises Clinic 嘅東西。 Clinic 啊好啊 我哋呢就唔再做返即係話 startup 嗰啲新啱啱開始嗰啲社會企業、 嗯、 而反而就係搵嗰啲大約可能係三四年經驗嘅。佢、 啊、 哋我成日都講話佢哋 exhaust 咗即係已經啊試咗第一個嘅概念。好、 嗯、 多時佢哋都得嘅做咗出嚟㗎啦。咁、 嗯、 但係呢出現就係關於佢個 scalability, 係啦。 係個 sustainability 嘅問 題。即係可唔可以將佢擴大佢啦。 係啦。 係咪 scale up 佢啦。 即係佢嗰個樽頂位通常喺嗰度啲雞肋型嘅企業呢。咁我哋就揾咗三十幾個就有設計同創意界業嘅人啦有啲可能做品牌做商界嘅另外傳統工商業啊做投資嘅銀行㗎啦另外當然有啲係做社會服務等等呢就做一啲就譬如係我哋叫會診三四個唔同界別嘅人呢、 啊、 就希望同佢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嗯嗯嗯 去睇下就係點樣喺我哋頭先講喺罅縫之間呢再搵一條闊啲嘅路出嚟咁就除咗個頭啖湯睇下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都搵到佢生存空間 延長或者更加可以擴展咁樣咁我覺得好多時設計師而家就唔只係做緊整靚啲嘢整靚啲產品啊整靚啲外貌。好多時呢幾年即係好多時聽到話 design thinking 啊 lateral thinking 啊即係橫向啊創意思維的話就希望可以等到啲譬如做社會企業等等呢一類型嘅即係嘅人呢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同埋 reframe,重新框過佢哋自己嘅思維，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希望大學可以幫到。 好嗱，咁呢度咧，我就強調啦嚇，即係確實咧，對呢樣嘢咧，我應該抱一個最開放嘅態度嚇、啊，即係 open minded 咧。頭先你講嘢好重要嘅，就係、是、可能就係一個 innovation on innovation， 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本身就係一個新生事物。咁樣點樣能夠令佢再 innovate 嘅時期？頭先講過個 scalability 啦，同埋 sustainability 啦，各方面咧都係好有意思嘅。好，咁但係咧，因為今日時間關係啦，雖然呢個題目好有意思，仲有好多嘢可以探討。咁 anyway， 好多謝你 Evan 嚇、啊，多謝多謝， 多謝 Evan 呢個禮拜有冇戲睇啊？ 幾套？今個禮拜大把戲啊！ 星期一晚九点，大把戏。 节目内容并非每套戏会讲，敬请留意。 What's your problem? 老婆对我哋做过一件最刻骨铭心嘅一件事。 哦，我刻骨铭心就系结婚嗰日咧，我老婆咧即系已经好攰啦，出埋就有一班朋友咧，咁就包饺子俾我哋。 結婚嗰晚 咧，咪係好感動嘅， 好刻骨銘心喎，真係。喺你好想咩嘅時候，竟然有個包餃子。 逢星期二晚九點，張錦晴、快必、Henry。男人老狗 What's your problem？ 男人老狗係由老婆都贊成佢滾嘅靚煲王贊助播出。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 世事梗有更多睇法。 即是呢，即是整个政局呢已经非常清楚的了，这个告诉你听，意识形态向左走。Get on it！ 迷迷香港正式登录点播 Android App， 只要上 Google Play 下载 dimbo.tv 点播手机程式，迷迷香港的节目和视像专栏就会随时随地随身。你想点播就点播。 那 iPhone iOS 几时有啊？ 正紧的啦，九月尾啦。